的恋爱不愿终点。

在怀里，却无力眺望天际。夕灌溉了草地，沿途留下零碎的泪滴。梦还遥不可及，爱却依然清醒，还是不够勇气把你的手握紧，抓不住继续甜蜜，还是难以忘记心意之下说过的约定，是在下个黎明。下个黎明，这是多美的记忆。 几十里山

青春迎财神，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，四季大顺亨通， 爆竹一声大地一震，噼里啪啦啪啦拍，爆竹一声大地一震，噼里啪啦啪啦拍， 春风阵阵，春风阵阵，恭喜新春迎财神，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，四季大顺亨通。响的那个满城满街唱，看那噼里啪啦啪啦，气得烦恼都来迎春生，春风阵阵，春风阵阵，恭喜新春迎财神，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，四季大顺亨利通，爆竹一声大地一春，噼里啪啦啪啦啪，爆竹一声大地一春， 伴着音乐，贝贝，你的眼睛是一弯深邃的湖水，哦，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在悬崖边，谁知一阵